入恬静脑海，急激的爱，我已没法避开。不悔地去用眼光解释心爱，荡漾着神采。我这刻只管去爱，奉献出缤纷挚爱。愿这生丰收满载，能叫你心欣赏喝彩。头进入壮健臂弯，开始不惯，却也渐变大胆。率性地放下耳环，轻轻窥探，热烈未能减。人发丝轻飘四散，任意识抛开重担。任你的贪心两眼，详细了解再没困难。是你吗？这是你吗？迷迷痴痴心里幻化，梦爆出火花像雨洒，慌张地像傻瓜。是你吗？敢拥着我吗？含情讲声心里别怕，前面的交出吧，这夜别回家。期望月亮会暂停不转，让我保管这温暖。率性地放下耳环，轻轻窥探，热烈未能减。任发丝轻飘四散，任意识抛开重担。任你的贪心两眼，详细了解再没困难。是你吗？这是你吗？迷迷痴痴心里幻化，梦爆出火花像雨洒，慌张地像傻瓜。是你吗？敢拥着我吗？含情讲声心里别怕，前面的交出吧，这夜别回家。期望月亮会暂停不转，让我保管这温暖。是你吗？这是你吗？迷迷痴痴心里幻化，梦爆出火花像雨洒，慌张地像傻瓜。是你吗？敢拥着我吗？含情讲声心里变